毕竟周伯通可以算得上是金庸武侠小说当中最童心未泯的一个人物了。同样在乐坛当中，庾澄庆也是如此。有的歌迷就按照武侠小说的笔触这样描写出了庾澄庆：数尽华语乐坛能人，能婉转百般乐器，把持各路乐风者唯有一人，乃乐林人称音乐顽童之庾澄庆。庾澄庆小名哈林，家中排行老幺，身高1.75米，体态匀称，生性能动好闹，品味独特，常前卫自居，又因摆弄音乐以丸子当头，故称音乐顽童。其实说到庾澄庆的翻唱作品中，女歌手的歌曲就占了一半的江山，比如说这首《梦醒时分》。 你说你爱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庾澄庆翻唱的《梦醒时分》。庾澄庆喜欢翻唱女性歌手的歌曲，尤其是将原本深情款款的情歌加入摇滚元素或者其他形式的音乐元素，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怎么好听怎么来，怎么快乐怎么唱。这么多年一直没变的是在音乐当中玩耍寻找快乐的那份精神。这正如歌迷们所写的，音乐顽童庾澄庆嗓音慵懒有质感，刚柔并济，收放自如，豪放时有如开山劈石，伤感时又痛彻心扉。自创门派于氏绝学，以不断变化的风格而著称，使追随者望尘莫及，自惭形秽。乐龄风雨多变，几易霸主，音乐顽童以一身高强本领纵横歌坛十载，乐龄内外无不称赞折服。听听有没有武林高手的范儿。在庾澄庆翻唱作品中，有一首歌曲是他献给自己的妈妈的，这就是曾经感动了很多人的歌曲《鲁冰花》。 只 道半夜的星星会唱歌，想家的夜晚他就这样和我一唱一和。我知道今后的清风会唱歌，童年的蝉声他总是跟风一唱一和。当手中握住繁华，心情却变得荒芜，才发现世上 正是庾澄庆带来的《鲁冰花》。这首歌曲收录在他2001年推出的专辑《哈林 Live Show》 当中。庾澄庆的母亲是台湾地区非常著名的一位京剧演员，自小呢，哈林就是在台下看着妈妈的表演长大的。他总是说，那个时候看着妈妈穿着一身行头在台上尽情地唱啊，而台下的观众掌声雷动，于是就觉得舞台这个地方真是很有魔力的一个地方，每个人站上去都会发光的。这也是后来庾澄庆开始走上舞台的原因之一了。同样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收录了一首表现父爱的歌曲，这就是《酒干倘卖谋》。 让我告诉你一个故事，一个悲伤的故事。 陪我多少年风和雨，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 养育我，给我温暖的生活。假如你不曾保护我，我的命运将会是什么？ 开心乐呵呵，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跟您一同欣赏好音乐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今天的星光之旅当中，一同来听一听音乐老顽童庾澄庆是如何玩转音乐的。话说在2008年年底，庾澄庆推出了自己第三张翻唱专辑，叫做《哈林之夜》。与前两张翻唱专辑不同的是，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全部都是女歌手的歌曲，比方说王菲的《我愿意》，孙燕姿的《遇见》等等，无一例外全部是情歌。庾澄庆说，这样收录并没有太多的含义，只是希望自己的改编能够让大家惊喜、惊叹或者是惊讶，这才是做音乐的乐趣。下面呢，来欣赏庾澄庆带来的《我愿意》。 思念是一种寒暄的毒气，如意随行，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底，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夜里，哦，想你到无法呼吸，恨不能立即将你狂奔去，大声地告诉你，哦， 全世界也不可惜。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被放逐监禁。只要你真心把爱与我回应，我什么都愿意，我什么 听过了庾澄庆演唱的《我愿意》之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庾澄庆这张专辑背后的故事。在拍摄这张专辑当中遇见这首歌曲的 MV 的时候呢，有一个镜头是庾澄庆和演奏乐队要站在高楼的天台上面演奏，但是庾澄庆啊有恐高症，别说是站天台上演奏了，就是站在天台上他都是四肢无力头晕目眩的。即便如此，既然导演这样要求了，庾澄庆也只能硬着头皮站上了天台。结果还没开拍呢，庾澄庆就问旁边的乐手，你看我的腿抖吗？乐手最初还以为这又是音乐老顽童在搞怪，但一看庾澄庆那脸色惨白的样子，才知道原来音乐老顽童恐高症了。送上了庾澄庆的这首歌曲吧，遇见很不容易，来听一听是不是别有一番滋味呢。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拐几个弯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拐几个弯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哦哦哦 哦、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庾澄庆演唱的歌曲《遇见》。不知道是不是一种巧合，在这张《哈林之夜》当中，庾澄庆翻唱了歌手阿桑的成名作《叶子》。非常遗憾的是，2009年4月6日，阿桑因病去世，年仅34岁。庾澄庆每次在演唱这首《叶子》的时候，脑海当中总是会浮现出阿桑的音容笑貌。原本庾澄庆是在这首歌曲当中加入了一些摇滚的元素，但是后来庾澄庆在参加各种活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却多了一点沧桑，一点无奈。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旅行也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随后为您送上这首庾澄庆带来的《叶子》吧。在歌声当中，司机韩涛代表调度员坨坨感谢各位乘坐本期的娱乐大篷车，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叶子是不会飞翔的翅膀，翅膀是落在天上的叶子，天堂原来应该不是妄想，只是我早已经遗忘当初怎么开始飞翔。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